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哇，真的是好久不见了。重新来到直播间呢，我发现哇，整个人真的焕然一新，然后直播间也是焕然一新。我们面前的这个摄像头，以前我老是开玩笑说是高糊摄像头，现在呢真的是加了美颜之后的高糊摄像头。没有开玩笑了哈，还是非常好的。我这个看一下我自己的这个状态，哎呀，早知道我今天应该把发型稍微的弄一下哈，然后呢这个不至于露一个这么光洁的大额头。不过呢看样子好像哎，这个美颜效果加的还是相对可以的哈。好了，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进行我们的节目挑战新歌声，每周一当然是我们的982人气挑战榜的环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做一个以往嘉宾的集锦。哎，这个集锦是什么呢？首先今天出场的都是女生，对，都是女生歌手哈。而且呢今天挑选出来的都是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奉献出他们非常让人惊艳的嗓音的三位女歌手。那么他们将会是谁，又都是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待会儿我们会通过视频的方式来一一呈现给大家哈。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来盘点一下如果你要是就是经常逛 B 站啊，或者说看一些视频的朋友，会听到很多的古风歌曲。哎，这些古风歌曲到底都是出自何处呢？或者说他们都是谁唱的呢？有可能你听着哎，这个 BGM 好熟啊，那它到底叫什么名字？今天呢我们就做一个合集，叫做 BGM 用烂的那些古风歌曲，当然都是耳熟能详的。为什么会用烂呢？因为它好听啊。好了，那么节目就这样梗概先介绍给大家，马上呢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982人气挑战榜。当当当当， 真实的人工加智能数据分析，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榜单。独立音乐人、网络红人的新媒体阵地，982人气挑战榜。 好，982人气挑战榜，那依然是我们的接榜的环节哈。今天这个榜单呢有一些特殊，那算是我们的982人气挑战榜的一个精选版。我觉得如果要是仅局限在上一周的这个选手当中呢，可能这个榜单有的时候呢这个并不是那么的精彩哈。那不如呢我们就把精彩的大家一遍还看不够的那些我们再来集合一遍哈。就比如说在上上周出现的这位女歌手，这位女孩呢，你第一眼看到她你不会觉得她很令你惊艳，但是呢她是一个特别温婉的女孩子。可是没想到她是那种小小的身体里爆发出巨大能量的那种女孩。她是谁？她就是林真儿。好吧，还记得她在现场的热舞还有她动情的演唱吗？我们今天首先来看她的在上上周的一个节目的视频哈。我觉得这个视频呢都是我特别特别喜爱的，也是我为数不多的剪出两个版本的。其实我觉得他那整期节目都是非常的好，但是呢还是优中选优哈，选了一首他很有代表性的歌曲，叫做深林，就是深浅的深，森林的林。好吧，我们来再感受一下他当时在现场演绎的这首歌。 来了， 存，我想成为你唯一的宠儿，你却被我的执着吓慌了神。情绪秘密不如喝醉时诚恳，敷衍的不像那一次认真。如果你就是那个错的人，千疮百孔接受你扎的针，错了吗？被你带走的灵魂，他总是没告诉我会奋不顾身。对了吗？在你的怀里成了没想到最后还是伤的那么深，这森林好深。感觉走不出去的森林，是我为你接受的忠贞，我想成为你唯一的宠儿，你却被我的执着吓慌了神。清醒的你不如喝醉时诚恳，敷衍的我想那一次认真。如果你就是那个错的人，千疮百孔也愿接受你扎的针。错了吗？被你带走的灵魂，他总是没告诉我会奋不顾身。对了吗？在你的怀里成了没想到最后还是伤的走进来的那一天，你说过你不会离开的。 哇，这首《森林》这是在上上周的时候林正儿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给大家演绎的一首歌哈。你看在结尾处还自带独白呢，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唱得好深情啊，就属于那种特别的大气婉约，而且呢他的声音音色又是那种很有力量型的，并且高音也是非常的稳健，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女歌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因为现在就是大家可能流行像电音啊，或者说那些网络的歌曲都是很萌系的，但是很少现在有这种就是大嗓的女生出现了。但我觉得林真儿算是一个非常大气但是又不是用力过猛的那个类型，所以我也是个人非常非常欣赏她。今天也是把她的这首歌在第一个带给大家重温一下。好，刚才一激动忘了说这个我们的互动方式了，如果你想视频跟我们互动的话呢，还是两种方式。那第一种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了。虽然今天直播间只有我一个人哈，真的是浪里个浪，对，但是我一个人依然可以撑住这个场子，我可以在这满地打滚给大家表演一个 对，那个原地打滚哈。只要能撒开场子，大家给我送礼物，我可以给大家表演。好了，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的。那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BGM用烂的那些古风歌曲，当然这个用烂是打引号的，说明这些歌很好听。那说到古风歌曲，你会想到哪些，或者说你喜欢的古风歌曲呢都有哪些，不妨可以发上来。那除此之外呢，当然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可以刷刷小礼物啊，用一个小小的礼物来证明一下你对我们的爱，我会收到哟。好了，给大家比个心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进行到节目当中。刚才是林真儿带来的现场演唱，叫做《森林》。那在当时的那个节目当中，因为真儿是朝鲜族的姑娘，那真的是能歌善舞。然后我说，虽然她没有准备，我说那我们就直接来一个大冒险的环节好了。我说让她现场热舞，她说啊，居然说没问题。因为以往我们的嘉宾，就是我要让她说这个跳个舞啊什么的，大家都说啊不要了吧，啊没有准备耶。但是呢，其实我想求的节目效果就是，既然是冒险，那就是要没有准备啊，对不对？有准备的那叫有备而来啊。所以呢，当时真儿说没问题，我可以。嗯，一看就是有底子的。好，那么当天呢，正好准备了一个大张伟大老师的神曲《我怎么这么好看》。那我们就来现场感受一下，虽然短短的几十秒钟，但是呢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热辣的姑娘哈，这展现了她另外的可爱的一面。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既然说这个热舞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性感真儿在线热舞现在就开始了。对，那现在我要把这个歌曲放出来，就是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第一首歌，现在的抖音神曲《我怎么这么好看》。来，让我们现场看看真儿到底是怎么样去演绎这一段抖音神曲啊。我们现在把所有的这个都关掉，然后把这个音乐调大，准备好了吗？ OK， 那我们就开始了。 我怎么这么好 我们的嘉宾就是这么给力，对不对？真儿的在线热舞非常非常的棒哈。那如果现在你要是第一次看的话，也可以疯狂为他打 call 哦。我会直接那个在节目之后告诉他，我说哎，今天又有人给你打 call 了。好了，那么看完真儿的这段视频呢，我们终于要开始今天的 BGM 系列。那古风歌曲我今天准备了10首，看看今天这一期节目能不能全部放完哈。其实说到这个古风歌曲，我是怎么想到今天这个主题的呢？还是源于今天准备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是我可以说在所有的古风歌曲里面算是比较早接触的听到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原唱应该叫岳正玲还是乐正玲哈，但是呢后来被很多的这个网络上的音乐人尤其像什么 B 站音乐区的大畜们都改编和翻唱了好多个版本，有什么柔情版、翻唱版、DJ 混音 mix 版，各种各样的。那么今天我选的是一个男生的版本啊。那这个男生呢也是在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音乐人，叫做西瓜君。好，西瓜君带来的这首歌到底是什么？那这首歌呢也是在各种各样的视频当中当做背景音乐，而且你听起来会特别的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它就是9981。我们来感受一下。前面呢会有一小段这个视频啊，然后呢可以看一下这首歌演唱的简介，然后这个视频的制作应该是上面也有显示哈。好了，在它前奏的部分呢，我也会担任解说的这个职责。 OK， 哎呀，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屏简直是太爽了，自己都觉得自己的节目啊好有意思。 守天蓬，历战千辛逆寒风，七星不照破月洞，千年白骨化阴风，玉兰万冬天衣为红，紫金葫芦二道通，九尾老虎钢牙龙，白虹缺血难几十岁，死鬼难归多回轮回，月满一江水，前世莫追，不得去宝箱，春风渡不染洛阳，玉面无遮拦香，千雪崖上爱恨不羞色大方，我西凉女儿国鸳鸯罗帐，与三刀东发香火与扬名强一的暗箭当狂，山门魔跟着我的脆弱，与你七八相逢，出个七魄妖，你是我的色万人摧垮了我的承诺，一见他路坎坷我不说，有何惧怕原来叫做这，即使翠发落着碧波潭内结青烟，招来九头的驸马，无意尽放大声雷转，身背幻世到顶吧，白毛小树透出花，思想未敢提笔吧，舍问虚空三顾家，一朝命断没人话，六耳花心难辨真假，太岁要梨花风沙，玉兔怕羞高太大，红鲤吹酒虫子欲飞，酒鬼为鬼欲回恨回，放代价等对天命大会，就走白路，十三娘七四尘土，不抗拒身败母，妙前拦路，此生换美老祖，将与夫不知共对他师父，还未能抵天诛金地，不愿将我之父比而输，生比着嘲笑着我的贪得，才被酒又生者，却却敢说自己放肆罪过，就怪我这半世痴心傻惰，我一遭风流个不骄傲，但愿保佑世间真角色，浮世千寻我冲淡了我的轮廓，纵身如尘埃里雷雨打作，我也放声而歌，放纵中放纵却不能定夺，七十二般胆魄，这次我却已不闪躲，世尊如来佛皆恩成我的执着，但念我要时刻闹得痛快，并未想过太多，放醉的难灭了我的业果，可万幸不负错不死过，齐天大圣闭上行者，那传说完却了我的寂寞，一生命不何必叫我混沌土匪恐怖，这人间已经我真正错过，一图凭旧白光就写作，另一图真正过，但我有九九八十一重生， 加智能数据分析，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榜单，独立音乐人，网络红人的新媒体阵地，九八二人气挑战榜。 好的，那么刚才呢是我们今天的人气挑战榜之古风歌曲系列的第一首歌九九八十一，我觉得这个要是熟悉或者说喜欢西游记的朋友肯定会非常非常的知道啦，就是里面唱的所有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可以串起来一部西游记的说。好啦，那所有的人物都是拟人版的，就西游记真的是四大名著哈之一，我觉得那就是关于西游记的翻拍，各种各样的系列呀，各种各样的翻拍，各种各样的版本，那可以从我们的童年数到现在我们下一代的童年，那不得不说这里面最经典的应该是还是八六版的吧，虽然我还没有看完。好了，那么第一首古风歌曲亮相之后呢，第二首歌就紧随其后啦，那也期待着大家跟我互动啊，待会儿我要看一下点个名字，然后顺便看一下都有谁跟我们互动呢，今天我们的话题主题就是那些 BGM 用烂的古风歌曲。第二首歌呢其实也是之前就是来过我们节目的一位音乐人，而且他来过不止一次哦，然后就是他和另外一位女歌手合作的歌曲，结果这首歌呢 最近或者说从前一段时间开始特别特别的火，尤其在这个视频的运用当中，就是视频的背景音乐经常会把它当作背景音乐来制作。那这首歌就是《道江行》，来自马宇阳和花粥，听一下吧。 接过酒中城关，我坐下马正酣，看那轻飘飘的衣摆，趁擦肩把裙掀， 踏遍三江六岸，借刀光做船帆，任流水尽头了断山，大刀劈你四眼， 尘封素雪多年，我与虎谋早餐，拎着条问我龙几两钱， 书中大雨连绵，关外横尸遍野，你的笑像一条恶犬，装满了多新鲜， 浮现只春宵艳阳天，待到梦醒时分睁眼，铁甲寒意凛冽， 夙愿只隔一剑，故乡近似天边，不知何人浅唱弄弦，我彷徨不可前，相见池塘面，笑看窗边飞雪，曲腰间明珠弹山雪，离琵琶雨亭前。 《道江行》这首歌来自花粥和马宇阳哈，这首歌呢是由姬潇作词，然后花粥作曲，然后他们俩一起演唱的。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刚就是要仔细看一下的话，会觉得哇写的好唯美，很浪漫哈。就是这些古风歌曲，我觉得它是有很大的魅力的。为什么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可能现在一些西洋歌曲会比较占主流，然后会很流行啊，大家听的也都非常的起劲儿。但是为什么现在古风歌曲慢慢它也会占据一席之地，甚至说是不能说是小众，但是它有一个越来越扩大的趋势，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个人感觉古风歌曲呢，虽然在配器上还是以我们的民族乐器为主，然后或者说有我们民乐的元素，然后还有就是在歌词上面，我觉得中文如果要是能把它运用好的话，那在这种古风的歌曲的词上面下点功夫，它整个呈现出来的画面再配上这样的一个古风音乐的话，会觉得特别的美丽，所以说中文的魅力还是非常大的。好了，那么这首《道江行》听完之后呢，我们继续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其实大家很熟悉啊，因为它并不是说网络歌手来演唱的，它其实也是《花千骨》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个很早之前，也不能说很早之前吧，但是至少在《花千骨》播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了，那就是张碧晨的《年轮》。好吧，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年轮》这首歌。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都跟大家准时见面哈，好久没跟大家相见了，然后呢，用新的这样的一个自带美颜的系统，我感觉自信多了。好了，那么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互动哈，刚才呢，一首年轮听过，哎呀，就觉得好揪心啊，就是把自己想象成这个歌里面的一个女主角，然后瞬间就感觉是穿越了，如果要是小说再看的多点的话，那这个脑洞简直是脑洞大开。好，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就是 BGM 用烂的古风歌曲，哪些古风歌曲呢？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好听的，当然呢还有我们的固定环节982人气挑战榜，不过今天的人气挑战榜呢，我们是精选版，精选了以往我认为就是说比较好的这些歌手，然后他们的作品或者说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视频的剪辑再来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呢这些只是不能说是优中选优，因为时间有限嘛，我们并没有选择太多，只是先挑选了三个，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非常好的，就是大家不要误会说啊，那你这个精选出来的就是好的咯，那其他的都不好吗？不，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以后呢也会在节目当中会分批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些优秀的视频剪辑，来满足大家一次看不够的欲望。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进行到先是我们的主要环节，就是982人气挑战榜。那在上半段呢，我们是播放了林真儿，这也是上上周来过我们节目的一位嘉宾，一个女孩啊，非常的能歌善舞，而且呢嗓音是属于那种很有爆发力、力量感，又不是让人觉得很用力过猛的那种感觉的一位歌手。那接下来这两位女歌手哈，我们先一个一个看。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呢是有共通之处的，这个共通之处就是他们都姓赵，而且呢长得都非常的美丽，其中有一位她的名字就叫做赵美丽。那她的歌曲因为可能大家会对赵美丽说这个印象并不是特别的深了，因为她是大概夏天的时候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已经是深秋了，所以至少有3个月的时间，那她到底在当时演唱了什么，或者说他有什么样的歌曲要带给大家呢？其实当时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他还特意准备了自己的一首 MV， 叫做喜乐处，那他在现场是演绎了这首歌，可是 MV 呢没有来得及放，今天我们就把他的这首喜乐处带给大家，让大家回顾一下，或者说第一次来认识一下这个美丽的女孩赵美丽，来感受一下。 一片落叶遮住我的目光，我知道这是一场持久的疯狂，就像梦一样。天上泛起一朵朵黑色的波浪，湿哒哒的拍打在我的身上，你像一条蚯蚓松动我的土壤，让我心发慌。就这样带我走吧，对着你的背影摇啊摇摇尾巴，就这样离开好吗，我的话要对谁讲，就这样把我燃烧，用我的余生为你发烫，你不要熄灭我，发现只是青丝渺小。 所谓的坚强，脸红了不只是想逃，我要你别怕别担心别惊扰，这一方天地里我视若珍宝，黄昏的太阳落在我的头上，一片落叶遮住我的目光，我知道这是一场持久的疯狂，就像梦一样。 清新的一首歌，来自赵美丽，这首《喜乐处》 MV 也是拍的非常的清新哈，就是以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为一个白色底板为背景，然后一个吉他手在一旁非常沉默的伴奏着，然后呢他就是自带慵懒的声音把这首歌给大家演绎出来。我记得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属于那种看起来很就是文静，但是呢跟她聊聊嗨了之后就会发现她是一个特别洒脱的女孩，不像是她的名字赵美丽听起来好像柔柔弱弱的，她并不是，虽然她也很美丽哈。好了，那么听完她的这首歌呢，我们还是要继续今天的古风歌曲系列，我们这要穿插着来啊。那古风歌曲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我觉得如果要是喜欢《仙剑奇侠传》的朋友，那对这首歌就会非常的熟悉啦，《明月天涯》，我们来听一下。 红尘为破，也无山牵挂，只恋生杀，醉里论道，醒时折。 明月天涯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的大气呢？就是侠骨柔肠，然后呢又有那种怎么说呢，豪迈的感觉哈。一般呢用在武侠的视频当中，或者说一些影视剧当中哈，会非常非常的合适。就听完了之后会觉得，哎呀，我也应该是仗剑走天涯的那种。好，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哈，两种。那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直播间菜单栏当中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那在这里你可以互动，也可以跟我聊天，也可以跟我分享你喜欢的歌曲，还有呢也可以是这个刷刷小礼物给我哈。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我们的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点击进来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不是很靓丽的身影。好的，那么今天呢，虽然说身影没有很靓丽，我呢也是形之影单，但是我们的歌曲却是非常的动人。虽然说这个并不是每一首歌都有视频素材和 MV 可以看，但是呢你可以边看我边来听歌。来，我调一下我的大特写。好，来看我的这个表情，来再给大家比个心呼。好的，那么接下来呢，下一首歌要带给大家，这次呢我们就刚柔并济啊，刚才呢是非常仗剑走天涯的明月天涯，接下来呢就是惊鸿一面，哇，那真的是惊为天人。这首歌许嵩和黄龄一起来合唱的，那也是非常非常的火，尤其在各大视频网站上。准备好了吗？拿出你的耳朵开始听。 谁凭一笑摇曳了心？ 和黄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分享我们的视频了，那就是我们今天精选严选出来的这些歌手们，就是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的歌手们带来的精彩画面、精彩片段哈集锦。那接下来呢，也是今天最后一位出场的，我觉得他当时唱的这首歌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当时那个唱吧，哎，好了，他呢就是用这个唱吧 KTV 唱的这首歌，这首歌真的是相当的难唱啊，但是呢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就不管是这首歌的本身还是他的翻唱，都会让我觉得哇好惊艳啊。他是谁呢？他叫做赵阿布，而他唱的这首歌就是 Adele 的 Make You Feel My Love。 我们来感受一下，看看能不能感受到他这首歌带来的爱。这首歌 Make You Feel My Love 来自赵阿布，我觉得他唱歌还是，我觉得如果要是他不唱这首歌的话，他特别适合去唱爵士，还有那种蓝调，我觉得他的声音还是很有味道的哈。刚才呢视频当中还有我的闪现，然后大家看一下那个穿着就知道啊，这已经是夏天的时候了。好吧，这也不能说具有年代感，但是呢这一看就是三个月，至少三个月之前的视频了哈。所以今天我真是 啊，精选出来的呢。怎么样，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三位女歌手，今天这个注意了，全都是女孩子哦，然后带来的这些歌曲和 MV 你是不是很喜欢呢？那如果喜欢的话呢，记得给我点个赞哦。好，那么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还是继续今天除了982人气挑战榜之外的古风歌曲系列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就是银铃的《牵丝戏》，这首歌也是在网络上大火的古风歌曲。牵丝戏这首歌来自银铃，那接下来呢，其实还是来自银铃主唱的一首歌哈。其实银铃呢，在整个这样的古风或者说是网络歌曲古风歌曲当中呢，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位歌手了。那之前我记得729声工厂的配音演员是徐旭和小爽来的时候还唱了合唱了这首歌， 叫做《棠梨煎雪》。那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吧。那今天节目真的是很快啊，就到这里结束了。那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我是道道，明天见。 春溪声声碎，绣得手指棠梨，竹发轻黄蕊，待笑梳翘过